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为您讲述康凌轩义务服务队文化服务志愿者苏国华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苏大姐您好。 您好。 哎呀，这个有时候问这个女士的年龄可能不太好，但是我看您这个气色也就40出头，大概这个年龄阶段。 这一点您眼拙了 啊！ 我今年59。 我的天哪，59真不像。真的，我不是说有丝毫的这种奉承的感觉，就您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您表现的这个，就是咱们刚这个短短这几分钟的这个接触，所以我感觉您这个活力还是特别的强，真的看不出来。那就是说现在您是退休了？ 对对对。 哦，女同志一般是都是55。 对对对对，55，对对对对、 哎。这个退休那也有好几年了。 对，好多年了、 那您做这个义工做公益的话，是从年轻时候就做呢，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参加这些活动的呢？ 其实我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没认为是做什么公益 啊， 只是就是帮助朋友的忙，朋友有什么困难，比如特别是在心理这一块，帮助朋友解决一些他小孩的问题。但是这孩子们这点这问题，不管叫抑郁也好，叫心理也好，都是属于很浅的啊。就是经过几次的交流，再带他们户外的一些运动吧，或者见见外边的人和事，再根据他们的有什么问题，完了再调整。 哦， 所以就是这种形式。还有朋友的，比如说母亲突然间就是朋友认为有问题了，更年期嘛，60、70了，更年期早过了，所以弄得家里挺不融洽的。所以朋友之间坐在一块儿呢，就一说呢，说你性格好，说苏老师跟我母亲聊聊去，看他是怎么回事，也省得我整天跟他吵架，所以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应朋友之约吧，利用那个寒暑假呀，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做这种事情。具体的日子我还真记不得，可能在00几年开始啊，这我都没太记得。 实际上就是潜移默化的就去做了这些事 啊。对对对对、 朋友之间他总是有聊天哈、交流啊，然后就会说起来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哎，包括其实有时候你们女同志聊天，你家里的事儿也聊。哎，您比如说要像我这样的，那可能聊过就聊过去了啊，听了也就听了。您是听了之后呢还放在心上，然后还采取行动来去帮助他们。 对，我是这样人。 哎，话里话外听着您说的这意思，上班的时候您做的这个职业是老师。 对对对对、 那早知道刚才一开始我叫您苏老师。 不用那么客气，现在退休了大家都是一样的、 退休了也是老师。因为这个职业几十年从事下来，他可能就是 您所了解的这些内容和您比如说现在您再涉及到一些事儿，可能还会和您的过去的这些经历 关系、 哎、 对对对 去联系在一起、作为老师来讲肯定是对孩子像心理啊、哎、或者他们的这个 我比较关注一点 对而且您也会就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 对，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嘛，所以一般是就是比如说第二课堂的、还有就接近于就这种礼仪的、反正就接近中文系的课吧、基本上我都教过。 大概年龄也就十七八岁十五六岁这样的孩子 啊。对对对， 其实一方面是教他们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也去引导他们的成长。 对，在孩子们成长这一块儿、就是至少是我比较关注一下、具体你的文化课这是属于你的基本技能。 对， 所以基本上在能力这一块儿我比较关注。 那就是说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一直在这个 一直是就是三十多年吧。 嗯嗯，所以就是很自然的大家有了这方面的问题请教您，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对，可能朋友也都觉得我性格比较好、 是， 所以有些事情呢喜欢跟我叨唠叨唠、 哎、 但是呢我这人还又有不是自夸还有一点心、所以就又想帮助人家但是怎么帮助、我也不知道我做的跟现在说的公益是不是接近、但是现在我看有些公益的他们比如说也开了一些心理的辅导， 对， 完了对老年人的一种身体健康的这种，哦，我就想那时候、那实际我就已经是在做公益了只不过在朋友圈里他做的公益。 对 对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啊，你又不开这个心理诊所，又不是专业的咨询师，所以这个应该严格来说就是属于公益的范畴。当然他实际上您从身边的人做起， 对对对、 哎、很多做公益的老师我觉得都是这样发展的，最开始就是从身边的人去帮助他们。 对、 因为从个人来讲我们可能最直接的能够接触的朋友的范围并不是很大。 对对对、 这当然咱也不排除那个交际特别广的朋友啊、这个一点一点的可能随着你做的事情越多没准这事儿就传出去了。对吧，你一个朋友两个朋友， 对，所以就都在朋友圈里头嘛， 互相的一传， 又没有什么微信、 哎、 又没有什么，后来有手机了完联系都比较方便了、大家就这种沟通就比较多一点了， 互相也聊天嘛，是吧， 对、 哎、你有事儿啊，你有事找苏老师去，我就跟他聊过这样的话也是， 对对对，这样比较多一点。 对，实际上就是他也占用你的一些业余时间，就您比如说像寒暑假什么的。 对, 对， 而且你可能面对的就不止一个，比如说孩子吧、也许不止一个孩子，也许是一对一的，那所以 基本上都是一对，因为这种调整、因为他们没有到就必须得用药物来控制、或者是必须得去心理老师那点，现在都有这种 对对对 专属的这种机构、 对， 原先都是我觉得他这个用不着那么长时间，一个月两个月我就完全可以把它给调整过来、因为它属于很早、最初的， 其实它也是在一萌芽的状态，你引导他了、你开导他了， 只不过你发现他早， 对对对， 就可以早到下手，完了给他就调整， 而且接受起来从孩子的角度他也愿意，就比如说你、 他比较认可你， 你一个老师带他、那就比如说你带着他上一个心理诊所或者你上医院的那个这个找这个心理医生， 对， 那就容易让他接受的多了。其实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最怕被冠以的这种你不好你有问题你有毛病， 对，不是孩子就家长都不愿意接受 这个，对对对， 所以一说是上医院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我这孩子什么精神病啊、什么之类，他们比较恐惧， 对， 所以我就说是不用，你就比如说到哪个公园去叫孩子过去，完了通过玩完了跟他聊，后来家长就说哎，他怎么不跟我们说这些事情啊他怎么跟你还挺好，所以我就说你这个这里就是这个沟通问题， 对， 你先用医院吓唬他了，你先认为他有病了， 对， 所以对他的心理他就是一种恐惧， 有时候反而他会产生一种逆反，是吧， 就是逆反、对对对， 你说我不好我就不好啊，凭什么呀， 对对 对, 对, 对 我就这样，这个有时候那尤其是我不知道女孩子怎么样啊、我们男孩子反正要到那个时候这犟劲儿要上来， 对对，女孩子也一样、 是吧， 因为都是一个孩子家里头就算他是这方面的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就跟是一个医生他不能给自己看病一样，所以说 医不自治， 对对对、 往往好多老师的孩子可能成绩并不理想， 对对对、 这也是咱们这个圈里公认的， 管别人可以管自己孩子就没那么大的力度， 对，当然了咱们这个说起来哈，这个这些都是在这个您力所能及就游刃有余的这样的状况下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去做这个事情， 可以说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什么公益组织啊，哎，或者是义工的组织啊，但实际上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对，那时候都是自己单打独斗嘛，那种做，对对。 哎，他就是说他会延续下来，那延续到你真正的退休以后，那你的精力就更多了，时间也就更多了。 对， 所以 那时候就是面就大了，就接触社会了， 哎，做的这个事情也就更多了。所以呢后来就成了文化服务志愿者，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康宁轩那个慈善文化它下边这个文化团队呢，它等于是有一个康宁轩文化交流服务中心。 嗯， 所以基本上我在他这个团队里呢，基本上在走文化这一块。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个团队又加入到这个团队里边的呢？ 我是2017年，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有朋友介绍，那时候就退休了嘛，完了是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演出活动，有一些什么宣传叫我过去。跟李琴老师这个团队，就是他这个康宁轩慈善义工服务队呢，他实际是一个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下边的一个二级机构。所以就是间接的他们有活动完了就找我朋友，我朋友就找我过去。知道李琴老师这么个人，但是不知道这个公益啊，公益慈善这个都是怎么个做法。后来2017年的时候我就正式的和李琴老师见面了，完了等于我们就是很默契的就达成了大家互相的合作。有任务来了以后我们一块商量，完了一块编排，一块组织人，完了去京城各个地儿吧。我们可以说是遍布京城的所有的每个角落， 每个角落， 哎，宣传比如说文保的，文物保护的，敬老院，给老人们做一些他力所能及一些事情。到学校呢就属于演出性质了，公益演出性质的了。 哎，这还范围挺广的。 对，我们的文艺这一块做的挺不错的。 文艺演出就是你们这些志愿者来做演员去表演呢，还是说你们帮助协助工作带着演员们去演出呢，还是说让学生们也参与进来呢？ 有学生，就是大小学生都有吧。比如说到大学生里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师生的一些节目，跟我们一块互动。小学生这儿呢，有时候是我们去做主题的这种公益宣传吧。 这个因而就后来产生了您创建的那个叫星辉朗诵艺术团，跟这个演出有关系吧？ 哎，有关系。因为我没到李琴老师这儿，我自己就在2016年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星辉朗诵艺术团。这都是朋友啊，想说不想上别的地儿，说就是你赶紧组织一个朗诵团。因为那时候社会基本上就是对朗诵这块大家都比较关注。完了我说那大家愿意我就组织一个吧。星辉是从哪儿出来的？是从那个徐志摩老师那个作品， 那个诗里边。 哎，我取了星辉了两个字，我说很有意义嘛，诗意。 您朗诵嘛，我们朗诵的作品主要是以诗歌为主。 对，基本上以现代诗歌还有这古典的这些诗文，以这些为主。 哎，而且这样的这个表演形式呢，它适合于咱们排练和演出。你比如说到这个学校里边哈，给学生们演出，这种形式也是非常适合的。 对，因为孩子们为什么能互动？因为有些他们的课本里头也有些，有这些现成的作品。 对， 所以他们也比较朗朗上口。所以跟他互动， 轻车熟路的。 哎，对， 因为在学校里老师可能也会组织啊，有一些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就记着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这学到那些这个诗歌啊，这是个革命烈士的诗什么的，老师也会组织同学们啊，你们来试着朗诵一下，哎，这看看谁能够表达的更好啊，就像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哎，就是你在那个状态下，你好像也是一种表演啊，虽然是在课堂上吧， 对， 哎，但是哎，学生可能也比较乐于接受这种方式， 对， 而且这个诗歌朗诵呢，它可能更能弘扬正气，更针对一些像咱们这精神文明的这些内容吧， 对。 哎，比较朗朗上口，而且有激情很满， 对， 所以这个形式也很好，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们退休之后的这些朋友，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各个团朗诵团都比较火 哈， 哎，比较火，比较火，所以大家这种热情还真是正能量都挺多的。 一个是合唱团，一个是朗诵团啊，我看在这个退休的朋友这个圈子里那是火爆的不得了。 对对对对， 您要唱歌的话呢？还得有点成本哈，弄点乐器啊，还得有乐队啊，伴奏啊什么的。朗诵就稍微的轻松的这样的一种。 对，他倒不需要什么，你配乐嘛，也就买一个很小的那个什么扩音器，也叫什么， 对， 那个就可以。但是这个有时这个朗诵跟唱歌还不一样，虽然它都是用声音，但是终归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你朗诵这个作品，你首先你要理解它，你是一个二次创作， 对， 这个二次创作你创作的，你是理解了这个作品，完了你去发挥去，让下边的听者，去真的去感悟了这个作品。所以其实这个挺难的， 这个跟您这个过去教学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你所学的这个专业呀、啊， 对， 也是契合。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退休以后比较喜欢这个嘛，就是我就觉得我就走的朗诵，其他的什么别的文艺活动我就没有参加， 选择了一个方向。 对对对对， 这个挺惬意的一种退休生活的安排。 对， 但实际上你在做这个工作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他又暗中契合了公益的这个方向。 对对，它属于文化传播这一块嘛。 因为我都知道，就是你这个退休的朋友组织的这种，不管是合唱团也好，朗诵团也好，出去表演的时候是不会收费的 啊。对，我们都是义务。 对，而且这是特别乐意去给这些孩子们呀、啊，或者是老人们呀、啊、去做这种无偿的这种帮助。那么无形当中，那你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公益事业，对吧？你说公益事业这个东西，我总觉得它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范畴，就是你说这个算公益还是那个算公益，只要我觉得它对这个社会有所帮助，对大家的生活有所这个影响， 对， 那它就应该算在公益的范畴。 对 啊，它和那种商业运作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性 质，它没有什么框架。对 对 对对， 所以这个一方面满足了是退休生活的需求啊，另一方面呢又进入到这个公益的轨道上了。 对对对， 所以自然而然的后来成了这个公益组织的一员，也是我觉得啊水到渠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其实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刻意的去设计什么，去想象什么 啊。对对对， 哎，然后就做的这些事情就被周围的公益组织也好，被认可了。 对， 所以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志愿者，愿意跟你合作。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有的人可能力量更大一些，有的人力量微薄一些，但是大家都在努力。 对， 这个联合起来这力量就会更大了。而且在这方面呢，而且我觉得你们还做的挺专业的哈，有这个还有得奖的这种经历，在这个乐音杯朗诵大赛，这是一等奖，这是咱们那朗诵团的成绩。 啊、对, 对, 对，那是我一六年完了是获得这个一等奖的，这个朗诵的一等奖，这个 另外还有这个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这个团体总分的第二名啊、还有世界模特大赛集体三等奖，个人亚军。哦，这个模特大赛这又是另外一个， 这个它是中国国际选美模特大赛，它主要就是展示咱们国家的这个旗袍。 哦，都是这个女士的旗袍。 对 啊， 完了它合的是新加坡和的是新加坡的一个华人的一个机构，这样等于是联合搞了这么一个。 它是分年龄组吗？ 啊，对，分年龄组的，一共分了三个年龄段嘛。所以说那次得了一个季军嘛，没想到其实就是一个参与。 集体的是三等奖。 对， 个人呢也有奖是吧？ 对， 那就是说其实这就是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 对对对，展示中国的旗袍，以这个，所以他们外国人呢也穿的是中国的旗袍。 对，这个旗袍它是一个，咱们的传统的民族服装。 对， 但是呢，它蕴含了很多的文化内涵。 对对对， 这个也和你们这个就是身份是非常符合的，文化志愿者嘛，是吧？这个是一个 都一块儿， 对， 都没想的那么多，都是这么阴差阳错的，就都扭到一块儿的了。 其实说是这么说啊，其实你要是没这个心的话，他也 他也合不到一块儿。这是 水到渠成的事儿。 对，没有说刻意的去想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做公益，我要怎么样。 对, 对, 对， 其实我发现好多咱们的这个志愿者都是这样来经历过来的。从工作的时候啊，到后来这个退休了，精力这个主要放在这方面，他没有一个说特别的时期说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一直走过来都是这么做的，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特点吧，可以说 顺其自然吧。 那这刚才咱们说的这几方面呢，都是这个和文化活动相关的，这可能和您这过去的职业和经历也是比较密切相关。你们也会去一些很具体的地方去参加很具体的演出和咱们群众的这些文化活动吗？ 对对对， 嗯， 基本上您看像公园， 嗯， 公园基本上我们差不多就是大众的这个，除了这些像那个有古建筑的这个公园，这个人家没有邀请，其他的就像这个大众的这公园，比如说像这个柳荫公园啊，玉渊潭公园啊，这都是年年都有这种大型的这种公益演出，所以都会邀请我们这个团队，完了并且是不是一次，几乎有时候就这个他这个一期吧，得有十来多天甚至二十多天都是我们的团队去参与。但是呢，我们不见得有这么多的团队呢，我们就发动各个的义工团队，还有喜欢舞台，但是他没有舞台，我们给他们提供，这样的舞台空间，完了让他们去展示，所以大家都挺满意的，所以参加的团队都特别的多。 是因为咱刚才一说啊，说的这个就是高远了一点啊，什么国际文化交流啊， 那是属于自己 的朗诵大赛啊等等，就是说咱们其实日常也有很多贴近老百姓的文化活动， 对对对，贴近老百姓的比较多一些。 哎，对，咱们在可能您在哪个公园里逛的时候啊，哎，看着这儿有一帮人在这儿这个朗诵也好，唱歌也好，哎，可能就和您离得很近了。 对， 哎，您可能就在这其中啊，这个也是咱们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特点，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对， 而且它的这个地点是就在我们身边，不用走得很远。这个其实这种健康的文化活动多起来了，可能这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它就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的这个，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看着 想法， 不顺眼的那种，它就少了。 对， 哎，什么来在路上产生矛盾吵吵起来啦，哎，什么这个不讲究社会公德了，它就会被这个咱们这种健康的活动这个影响之下， 对， 就去变成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能产生影响的那么一种边缘的那种不被大家注意的现象了。 对，这个潜移默化的就叫大家去从事他们各自喜欢的， 哎， 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干别的了。 对， 时间基本上都是利用在这方面了。 早晨买完菜吃完早饭啊，可能老两口就赶紧拿咱们去跟着苏老师咱们去朗诵去了啊，哎，就没有这个可能说在家里待着看谁不顺眼，但老两口来吵起来，所以这家庭里边， 对对对， 哎，也好， 就方方面面的都会因为他喜欢的一个事情会改变他的生活轨迹。 对，所以说文化志愿者他的这个意义，他的工作的这个内容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就在这儿。 对， 可以说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吧。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只能是先告一段落了，还有更多的故事我想呢留着让苏老师到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